小长臣来生意了，闲话少叙事。书归正传，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。事情发生在福建漳州那个地方，有一位74岁高龄的老爷子，头几天赶到他们当地电信局办业务，那么大岁数了，走路颤颤巍巍，嚯，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各服务态度那叫一个好啊，嘘寒问暖。大爷您别着急啊，这个您办这个事情呢很快，麻利的分分钟就给您搞定，不过有一节什么呢，您得开一证明。老头一听，是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这个话里话外常说啊，哈哈，开个证明，是是，行吧，你说吧，开什么证明？开一个舰载证明。没听明白，我不在军舰上。嗨，不是那个舰载，那您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？舰载啊啊，这是文词儿，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呢，就是开一张您还活着的证明。老头一听，我抽你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您别生气，他这不怨我，这不是规矩吗？呵，就为这个，老爷子费了劲了，到当地派出所，警察一看，这要求都听明白了，把警察给气的，不是，再看看老头这么大岁数了，人家跑一趟啊，得得得得得，我都瞧您了，我给您开，拿过纸来，刷刷点点把证明开了，最后后语儿来了这么一句，说是老人现在健在呢，活生生一大活人在你们面前，身份证户口本一样不少，还要开什么健在证明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啊，于是乎问题来了，不是吗？哎，请问政府啥职能啊？啊，除了开证明就是涨价是吗？别瞎说，真事儿吗？他不怨我呀，政府里有个官员说的吗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？这个事情光明网还发言论了，昨儿咱们念叨过，说他们郑州啊那个水价调整搞了一听证会，不光是啊与会代表齐刷刷的啊支持涨价，而且他们当地市物价局一副局长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说了吗，哎呀，涨价就是我们政府的职能嘛，舆论哗然遭受质疑了。哎，涨价合着就是政府职能啊？当然不是了，这是一句缺乏常识的表述，说明什么呢？很容易让群众误读啊，政府搞听证就是默认了涨价的这个选项了，果真如此的话，你听证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走过场吗？说的那什么显乎一点，这不掩耳盗铃吗？其意义何在呢？正是，请问政府啥职能？服务人民是准绳，这个问题要考证，请您去问刘先生。哪位？ 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，他人民也不选举你。 你看看，正是，请问政府啥职能啊？不能光问刘先生，那问谁呀？执法严明要公正，这得去问小唐城。 山人来张张，太阳三千百姓们那纷纷高抓的牙签，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，我怎当百姓里父母官，我宁叫难劳的好长们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冤。 正是，请问政府啥职能？口音都变了啊，无非国际和民生啊，经济发展借东风，千军万马要奔腾，什么话题呢？这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是创业创新，时下眼前政府着力推动的一项工作，创新吗？中国制造那都不够了，得中国创造去，那得靠创新啊，别冷落了农民工。 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，热潮奔涌。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创新创业有点嫌贫爱富，什么意思？追捧的是科技精英啊，海归那个，什么大数据、农民工、草根创业，无形之中被冷落了。事实上，当前农村是空心化呀，农民老龄化的背后，这是农村人才流失的问题。繁荣农村，富裕农民，需要返乡农民工这个样的新鲜血液，重视工农群众的智慧，这在革命战争年代那绝对是在论的呀。赵永刚嘛， 霹雳一声春雷响，平原上水不小，工农的儿子赵永刚，感动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上，抗日的声威震撼着铁路两旁，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，他打你陈兵天降南地方，雨伞摔了在林，自有来往，哪里有人民，哪里就有赵永刚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 你看，工农的儿子赵永刚吗？这我没说错呀，不光是那会子。打仗的时候，改革开放年代那也如是啊。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？ 范老师，你怎么真不热爱劳动呢？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。 范老师，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。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，吃啥？没有普通人的劳动，穿啥？吃穿都没了，你还臭美啥？ 你看看，正是，请问政府啥职能？革命的传统不能扔，是吧？庆正联名别折腾，喝了高碎，哎，毁一生。这口音呢，我不是跟前面那个一块来的吗？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，说是啊，汇总了盘点了一下那个落马的贪腐官员，哎，也有招。你别看他喝了高碎了，带到纪委。是吧，去交代问题去了，对抗审查，呵，花样翻新。江西省纪委的一位干部介绍的，有的那个啊，在省纪委对他这个问题，人家核查有没有这么码事啊，跟人打哑谜，然后呢趁人不备数次找那个关系人干嘛串供。我告诉你说啊，听见没有？我教你啊，就是这么说的，这么来的，听见没有？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拿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啊，还模拟呢。纪委要是这么问，你就这么说；他要是那么问，你就那么说。呵家伙，有招啊，是啊，还有什么四处打探消息、托人说情的，是吧？这都是盲点呐啊！还有那瞭望周刊说了，哎，这个。干部有没有不应该存在的监督盲点呢？比方说八小时以外，那位说错了，重来吧。八小时以内，哎，话不是这么论的。干部作为公权身份，八小时之内之外，他都是干部。只要还没有脱离您这干部的身份，就不应该存在监督的盲点呢。八小时之外，您说说看，他该不该管？要我说，嘿嘿，管的就是那八小时之外，最容易出问题的那也是八小时之外，这个在历史上是再论的，是吗？你看 啊，相爷，你讲是什么？ 老夫人罗环在世，见此用话，心中必然欢喜。 相爷，你又错想了哇！ 这就是贪图享乐，是吧？相爷大丞相了， 啊，还干这个事情，那就是作风问题呗。还有作风问题比这个还严重呢，这也是八小时以外哟。 啊 是，请问政府啥职能？社会治安好好弄，叫花子组团进京城啊，利用的都是小孩童啊。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赶上暑假是吧？打外地，咱不说哪儿啊，跟是什么地方没直接关系，反正是打外头，嚯，呼啦超来了一帮要饭的。遍布在京城多条地铁线路当中，很多跪那儿梆梆梆磕响头的都是那个小孩儿，不给钱直勾勾的就盯着你，不断的作揖，哎呀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吧，就这个。后来一打听一调查，哎，带他们的多数是90后的妈，谁的妈呀咱也不知道，哈哈，有的是孩子亲妈，有的是不是另当别论，就利用这些个孩子组团到这儿来要饭博取同情。旁的不说啊，这个您对社会秩序社会治安这也是一种妨碍，这咱们姑且暂且不论，孩子是您赚钱的工具吗？您是亲妈吗？劳驾是吧？还有那个呢，孩子要钱啊，爸爸失踪，嗯，你看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大河报的报道，说是小男孩2011年时候，这孩子才6岁，在郑州火车站乞讨要饭。哎呀，消息出来之后啊，好心人多呀，也不明就里，哎，就捐钱捐钱，给孩子捐钱，太不容易了，给孩子捐了不少钱，这些钱一分都没落孩子手里面，全让他爸爸啊刷啦给卷走了。打那时候起4年了，杳无音信。要饭这小孩4年来就和80多岁老爷爷奶奶是相依为命，是苦度时日啊。嘿，您说说看，正是6月3伏好热天，买个西瓜解心烦。谁知越吃心越烦，为什么呢？皆因西瓜它不够甜。还有这事儿呢啊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。这就说啊，这个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。说有的网友啊，这不奶哈曝光了派出所的一份警情记录，记录很简单，但是记录那个简单的文字背后啊，是一段相当有喜感的故事。不是报警吗？报警就是出状况了呗。是啊，报警这位是一顾客，打电话把警察叫来了，来吧来吧，赶紧吧，出事了。警察来了之后说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他这个摆摊这卖西瓜这个呀，他不行啊，我对他有意见。有什么意见啊？皆因为他卖的西瓜不甜。嗯，您这不甜你也叫警察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警察一看，那行行行，得得得，咱们呀息事宁人，这西瓜我包了，我包了，哎，卖给我，我回所里头，我请我们同事吃西瓜，回去之后拿着刀咔咔咔把这西瓜宰了，切开了一尝，您猜怎么着？嘿嘿，真不甜。好吧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之提个问题成不成？请问政府啥职能办？我是李欣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欣，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抓紧时间不扯闲白，来看今日头条。新浪说习近平同志啊，新的提法，讲规矩是党员干部重要考验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是国办这边印发了一文，要求各地管好您的地下管廊，减少马路拉链，要我来说最好没有。新华网说的是4类抗战老兵将获得一次性补助5000元， 九月份前要发放。具体的发放对象是哪些呢？一类是抗战时期在乡复员军人和残疾军人，还有一类是移交政府安置的抗战时期的军队离休干部，没有军籍的职工，三一类是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，后来在解放战争当中起义，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在乡复员人员，四一类参加过抗战，后来返乡务农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。新浪说是有120首淫秽暴力歌曲被列入黑名单，这个不能放。腾讯说的是啊，盘点了一番咱们昨个念叨过的那个退而不休的官员，退了还不识闲儿啊，还去干预人家的这个工作啊，就这样的所谓的退而不休的官员，其中周老虎最为典型啊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、北京晨报啊，说是明年底所有的街道可以居家养老了。那么京华时报说的也是这码事，说北京今后将不再建设大型的养老中心，哪儿建呢？河北高碑店要建北京的养老社区。京津冀嘛，北京青年报说的也是这码事啊，说是啊，以后啊，现有的养老机构不会迁出北京。还有一档子事儿，说话说那个古俊山五罪并罚，一审判处死缓。那么还有啊，这是这个新京报的报道，说是德内大街挖坑的那个啊，就那位被人称之为叫什么呀，挖塌了德内大街那个涉事业主被公诉。来看今天大报的主要内容，这是这个人民日报，就说啊，这个江苏省委巡视第六组，这一组不得了，总能发现涉腐线索，总能督促解决老的难的问题，让贪腐者胆寒，让老百姓信赖。他们为什么呢？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腐败问题线索，干这个也不容易呀，是吗？新京报说了，郑州铁路局被通报了，为什么呢？拒绝配合中央巡视，到那儿去查他们这账目，为什么呢？业务招待管理混乱，账目造假等问题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嘿嘿，拒绝提供账目，没有，不给，嘿，这必须得好好查查，是吧？你看看这个光明日报说一档子事儿啊，说是也是不少这个事情了，是吧？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说这个乡村留守儿童他这个问题，这不是小事儿。光明日报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，包括他们的父母双双外出，孩子失联，这都是麻烦事儿，都得好好的下力气解决。他暴露的症结是什么呢？乡村社会不健全啊。而且那个人民日报、新华、每日电讯也关注这个事情，说是留守儿童问题引申出来另外一档子事，叫底层少年帮派化。你不是社会不健全吗？管理呀，对孩子们照应都不到位吗？哎，自己照应自己，结果帮派化，背后暴露出农村的问题呀。人民日报说了，这是两篇文章，那都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啊，我简短截说。一个呢，这个作者是亚投行临时秘书处的秘书长，这位叫金立群，写了篇文章，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呢？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啊，经济发展本儿停滞了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难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。中国有没有这类问题呢？中国面临着风险，也有机遇，要靠发挥优势，释放潜能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。那么另外呢，人民日报呢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叫李义平李老师的文章，说这个过高的福利这也不是事儿，怎么呢？它是经济发展陷阱， 社会福利呀、啊，也要是解决不好，也容易引发危机。您看见了没有？啊，这事情都得好好的合计合计呀、啊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、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咱们下面来说一句话新闻，这是北京晨报说的啊。北京217000辆老旧车淘汰以后能够减排6000多吨，好事儿。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纯电动车的补助不能够超过售价的60%。今日人物，首先啊，镇干部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这个咱们一码说一码，这是两位好同志，北京青年报报道的。这不头两天南方那边刮台风嘛，呜呵，这家伙飞沙走石可了不得了。安徽佛子岭镇党委书记和副镇长在巡查当地灾情的过程当中，是突遇山石滚落，不幸因公殉职。好同志啊，这个在一线是吧，指挥这个救灾啊，最后这个不幸殉职了啊，咱们得好好的纪念他们，向他们学习呗。今日人物还有一位啊，这是儿童文学作家，这位叫孙幼军，就是代表作是《小布头奇遇记》啊。孙幼军老师走了，去世了，这是儿童文学方面啊，应该说是一大损失。那么还有一位人物是谁呢？就是那位篮球名将巴特尔，打了那么些年篮球是吧，现在呢要举行退役的仪式，退役了。退役可并不等于说人家就不在这个篮球事业方面做贡献了，那是两码事，继续为中国篮球多做贡献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这个4395说这个京戏放得好，那必须的啊。人向日葵说了嘛，话里话外接地气儿，弘扬国粹啊，有力度是吧？啊，这就是这跟9534说的是它是一码事儿啊，一码事儿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。那么明儿个咱们还有惊喜吗？您说呢？必须的呀。 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，money， 豪宅， 漂亮女朋友， 芭比娃娃。 健康。 关